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首 Do Do Do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I'll Santo 再给我们这样的一首开场音乐 Do Do Do Da Da Da。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能够让我们充分享受一下在周末的时光里边给到自己的一种释放的休闲质感。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各位，周末愉快。而稍后时间，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GXR 带给我们的 Time and Tide， 以及来自于 El Santo and the Night， 一起来听喽。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当中我们会听到一些在意大利餐厅当中的味道，好像仿佛呢面前摆了一大盘的 pasta， 当然也会能够尝到这样的一种在夜间我们给自己来一小杯的鸡尾酒，或者是来一小杯的这样的一个威士忌，再配合这样的音乐给到自己放松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在周末时间里边，我们就要听听看这样的音乐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第一小时就是我们的爵士音乐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 I Do。 这时候如果有一束鲜花作为配合的话，应该再好不过了。 The days we like each other are past with the winter and the rain. I I do a smile. Remember the walls, we looked how the bridges till the sunset. I just want to forget him and burn these pictures with my heart.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for me， 另一个属于我的时间，另一个时间交给我就好了。那在这个时间当中，我觉得可以用4个小时来去形容一下。那第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的爵士音乐，我们的持放的时间，当然其中还会能够包括了有一些个欧美流行音乐，还有像是 remix 的潮流混音单元，还有的电子舞曲的时间。这就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稍后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当然不要忘记马上关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是什么样子的。 Stay tuned， 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多想我还能再拥 到的是我永远爱着你，想用全世界换回一个你，可不可以让记忆重新为我归零，还能在这时光里相遇。 志同道，行志远，幽灵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幽灵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夜间本是天空云量增多，等到白天天气又会慢慢转晴。不过呢，天空状况的变化对扩散条件没有太大影响，空气依然会保持在优良水平，气象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度上下，是入冬以来的最低值，天气比较寒冷，请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Sometimes you should let it go. Let it go.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Bob the Boy，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们这一个小时的 Voce Nova 让歌让我们听到那种女孩子们她们声音当中的最甜美的地方，也能够触动我们内心当中最温柔的一个地方，为那个男孩着迷而且发疯。所以说今天我们用声音去打动你，打动我们自己，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欢迎您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马上关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来看看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咯。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 day we met, I have my favorite dress. The day we met, the day we met, it was the right time with no.Regrets. like the same music. We read the same lines. We'll all do it the same food. We turn out to be the sam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dream， 我的梦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梦想，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学习的场景之下，亦或呢是在自己的情感里面，都会有梦想中的那个他。那么我的梦想又是什么呢？其实能够跟朋友们每周末相会在这里，用这样一段时间去分享好音乐，就已经足够让我圆梦了。而下面时间，一首歌曲叫做 Take Me Away， 把我带开。把我带开的原因在于，我们要细细的去品味音乐本真的内容。这里是节奏驾到，欢迎您热情光临。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t will call my time. And my dreams will fly. Take me to the sky. Discovering the There's no time to leave. There is time to kiss and there is time to try. Feelings with your lips, there is time to shy. There is time to run, get away from time. Then we'll kind of make Mars Time Too 来自于 El Santo。 那今天呢，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所非常熟悉的 Bossa Nova 和爵士音乐的一种融合。那这样的一种 Fusion， 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什么样的一种听歌的姿势啊？我觉得可以能够在找一扇窗户，朝南的窗户，当太阳洒在窗下时候，你可以给自己来大大的伸个懒腰啊，然后倒在窗前的床上面，让被子上面腾起一点点小小的灰尘，这种感觉很有意思，很玄妙，也能够让我们充分的把周末的时间利用好下去才行。 There's no time to， 这里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继续去分享好音乐。 And there's no time to blah blah blah， 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没有时间了，赶紧快上车。老司机带你要去听听看更多的好音乐了，而稍后我们会听到 We've Lost the Time。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四点钟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列表。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夕阳朝夕楼，挑灯黄昏风。

刚刚一首音乐来自于 AM3 Like 带给我们的 You Make Me Go Original Mix Edition 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这样的一个时尚潮流混音单元 Remix。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来自于 Down Day Below 以及来自于 Galen Crew 还有包括来自于 Alex X 等等的好音乐，他们的全新的混音内容了啊，我们不可以错过每一首的好歌曲，所以赶紧来关注这样的一首叫做 Survive by Down Day Below featuring Emily Sunday 以及 Gucci Man， 一起来听。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 Catch me ballin' out in London. Tom Brady with the paper, I go Super Bowl signed it. You signed bro, crazy running to the hundreds. I keep my neck and my wrist at least 100. Hood nigga with the money and ain't loving it. She got comfortable, she call me by my government. Pull up in a Rolls with the white seats and pull off in a Porsche like a car seat. You can cry the thunder and scream the hunger. Sometimes I wonder, we got the best of the lessons. We don't need no answers. Cause we stand and serve as living proof. Gucci man and John, catch me ballin' out of London. storybook. You and I playing our part in it all. Like a fairy tale, you and I making our mark together. And we don't have to hide it, 'cause we know what we have. Yeah, we'll shine bright like the stars. Our love is eternal, won't come to an end. We'll jump all the hurdles, we'll watch all the kingdoms rise and kingdoms fall. But I know our love is eternal, our love is eternal. Try, but you can't hold us down. We won't fade out. When we're gone, they will still read about us. We'll let the whole world see it. We'll let them testify. Yeah, we'll shine bright like the stars.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Alex X Little Things。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I Wanna Know， 来自于 Bees。 那像今天我们的潮流婚姻内容每一首都会不太一样，其中呢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配器，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声音，它跟这些个小的配器节奏之间的一种混搭。你更喜欢哪一种的混搭呢？是男生多一点还是女生多一点呢？来一起感受一下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首 I Wanna Know， 以及来自于稍后我们会听到的 Cascade 带给我们的 Tight。 told you. Pick it up and let me know you got my back, don't you? Let me plead, don't make me ask, 'cause I lose my hope when you don't react on it. Give me a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It's time.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会为您送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潮流的时尚混音单曲。那在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Le McQuist 给我们的 Brunes， 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这样一首歌，叫做 So Real， 如此真实的世界通过我们的潮流混音为您分分钟呈现出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以及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喽。 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刚刚我们听到了 这是来自于 Robin Mack 带给我们的 Believe in Me。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的一首 Thinking of You， 来自于 Sotang featuring Shepherd， 以及我们会听到 Moments。感受到一种在潮流热门单曲的混音当中找到自己的听觉状态。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吗？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Escape on listening to Raise Mix 节奏驾到。Listening to Raise Mix 节奏驾到。 当然我们还可以听到更多的音乐作品，刚刚我们只是来自于 TCTS 带给我们的音乐，而我们耳边的作品马上来到 The Chainsmokers 的音乐世界 Featuring Cool Love 带给我们的 Somebody， 而之后还有另外一首来自于 Nicky Romeo 带给我们的 Rise， 一起来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hould've known better than to listen to your heart again. People change with the weather. I don't really like anybody, so don't tell me I'm like anybody else. You put it back together, don't let it fall apart again. People change with the weatherIn a town full of fancy cars and crowded bars and supermodels, it's exactly the way it did inside my head when I dreamed about it. All the things I could live without, I need them now, cause they're all around me. Only thing that I can't afford is to lose myself trying to please somebody, somebody Don't understand my life. my fault again. I know I should forget her. You know, just know I like you. I don't really like anybody, so don't tell me I'm like anybody. You're tired of fancy cars and crowded bars and supermodels. It's exactly the way it did inside my head when I dreamed about it. All the things I could leave without, I need it now, cause they're all around me. Only thing that I can't afford is to lose myself trying to be somebody, somebody.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c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ometimes the worst part of letting go is when your heart starts losing hope. You feel a whole lot of nothing, but you gotta keep on running. When it seems like the love is gone and you think that you're on your own, just take a look around, open up your eyes. You see the love never dies. Oh, I know it's hard to say goodbye, but baby, don't you cry. It's all part of life. When you're alone, baby, don't you cry, cause the sun's gonna rise.